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Hi， 为什么要讲个开字呢？因为我们继承了我们第四集的传统，都是完就完，开就开啦。那就点知冰冰原本四集呢就完结了啦。但是呢就我哋就商量过啦，咁都希望继续将呢个节目传承落去啦。咁就之后决定就每一个月做一集嘅。如果大家有听足球频道嘅话呢，就知道啊杰斯仔已经无视咗我哋呢个节目啦。就已经唔当呢一个足球节目，就唔讲几时会有几时咩咁啦。咁所以呢，我哋嚟緊呢个节目都应该会转型㗎，就为咗配合佢而唔讲足球嘅。咁我哋先 係啦，讲咩先？咁讲咩先？ 讲咩？ 咁我哋呢就讲咩先就唔好讲住啦，先讲一讲今集有啲咩人讲嘢先啦，好唔好啊？ 好，大家好。 就啊咁快抢咪， 唔好意思啦。 我先讲讲自己先啦。咁 EV 喺度啦，咁抢咪嗰个跟住啦。 系我系阿 T， 个个都识你把声啊嘛。 继续， 我系 Peter。 我系小柯南，大家好。 系大家好，我第一次上嚟嘅阿俊。 喂，仲有华人。 OK， 咁今集冇咗粉果啦，咁就应该冇咗如果我是云家嘅部分啦，但我哋有英国驻场记者小柯南喺度啦。 系、掌声鼓励。 我知道嘅人唔会比大家多嘅啫。 系 咁到而嚟啦，当 然。咁就因为佢英国返嚟嘅关系啦，咁同埋我哋监制阿京一唔喺度嘅关系啦，咁我哋就老笠咗个节目先啦。有食唔食，咁我哋先。先 开 始 咯。你要讲英 国 有咩食？ 五分钟嘅英国版有食唔食先？ 好，大家先沉默五分钟啊！ 唔系，因为我哋呢度咁多个里面，其实小柯南就应该去过酋长球场睇波啦。 系。 咁我就想问下酋长球场啲嘢其实好唔好食嘅咧？ 其实我系冇食噶，因为我冇钱。 即系好贵。 好贵啊！系咯，真系好贵。 但佢聲稱話係全英國球場最平嘅喎， 但你冇錢， 係咪有聽過啲咁嘅嘢？就係話嗰啲熱狗係平過出邊， 啲即係平過而家傢俬，你覺得？ 冇得同而家傢俬比啊，邊度都比而家傢俬貴啊！ 熱狗係隔離 嗰啲，唔係啊，唔知喎， 喺隔離街嗰啲係嘛？即係好近嗰啲咧， 都賣六七磅啦，係會貴啲嘅， 六七磅 即 係 八九十蚊 啊！嗰邊似嗰邊係 好食喎。但你一到半場咧，出邊就會逼滿好多人都去買嘢食嘅。有啲人即係佢，例如話佢下午場咁樣，佢未必早餐唔會食太多，唔係可能佢早餐食咗，然後直到三點先有波睇，咁然後咪中場半場嗰陣出去買啲嘢食咁咯。即係半場出邊又好逼嘅，咁開場前出邊都係聚滿曬人噶，都買啲嘢食先。 玩下手即係買完，即係都趕唔切，開咗波咯，下半場 睇完波就去飲酒噶啦。 咁都冇所謂嘅，阿仙奴不嬲踢開三十分鐘好波嘅咧。应该冇乜好事。 三十分钟要翻上下半场喎，上半场投。 咁要捉得好紧喎 ，Peter。 要 时 间开始。 哦，佢系特登咁样俾大家有时间买嘢食嘅。 系 咯。 呢啲咪营商之道。 喂，成六万人喎。 啊，哇，嗰度少数唔襟计啊，真系啊。 喂，五分钟有食唔食挨唔住喎，咁就情况一啲爆粗啊！ 你唔系你如果淨係要讲英国嘢食呢，你俾两分钟都够㗎啦。 哦 okay, ,ok, 你话讲香港嘢食就一个钟都唔够。 ok, 咁认真返啦，咁其实都嚟緊都会继续讲返一啲阿仙奴最近嘅一啲新聞啦。咁我哋今日就应该主要讲两个 topic 嘅。咁就先讲一讲最近有咩小道花边啦，咁同埋之前亚洲之行酋长杯，甚至乎最近对曼城嘅一场比赛啦，咁我哋都做一啲少少嘅总结同埋少少嘅感受分享啦。咁我哋而家就先讲讲呢啲小道消息同埋花边啦。咁头先既然讲开钱嘅嘢，咁我哋就先讲讲关于一啲钱嘅消息先啦。咁我哋边个讲先啦？华人先啦，华人先讲啦。 大概上個月到啦，阿仙奴呢就同尼日利亞一間叫 Starling 嘅銀行簽咗個贊助合同，就係話要發行一張阿仙奴聯名借記卡。嗱，Starling 呢間咩銀行呢？我就查過啦，尼日利亞嘅央行旗下一間全國性嘅銀行嚟嘅。 咁就即係佢張借記卡可能係全個尼日利亞全國都啱用嘅啦。咁就點解會去尼日利亞去搞呢個借記卡呢？其實呢阿仙奴呢就喺尼日利亞就已經係投入咗一個 足球 嘅班啦。咁就希望佢哋可以喺我度揾到啲新嘅球員咁樣話，咁就借機再喺尼日利亞做個全國性嘅宣傳。 就其實揾到嘅，不過嗰條友唔肯嚟試訓，而且鬧爆咗雲家，記唔記得？ 哦，又話佢試訓唔尊重佢咁加咁個咁啊。 係啦，咁同埋點解會喺尼日利亞呢個市場做翻咁多嘢咧？其實如果大家冇唔記得咧，上年其實。 彌補翻佢冇去。 彌補翻，因為我哋上年其實曾經安排過一場熱身賽咧，喺尼日利亞嗰度進行嘅，但係最尾因為當地政局不穩就取消咗，就派咗阿梅迪薩卡普多斯基過去跳舞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就係咁樣嘅，咁就喺呢方面就先揾咗錢先啦。 但知唔知贊助費係幾多錢啊？ 呢啲贊助費唔會話好多錢嘅啫，其實都係。 係咯，個聽聞咧，我哋上次酋長杯個對手啦，加沙拉塔雷咧。 加拉塔沙雷，爸爸未瞓醒。 佢哋咧就揾到一個印度銀行贊助，但係贊助費咧得100多萬英磅 嘅。冇所謂嘅，對於雲家嚟講，一個贊堅信嚟㗎啦。真係真係冇乜所謂啦。咁講嗱錢方面咧，其實仲有個消息嘅。就都幾開心嘅，其實，就唔係阿仙奴現役球員嘅消息嚟嘅，咁就不過其實我哋都當佢冇離開過㗎， 就係 阿亨利啦。咁亨利發生啲咩事呢？ 咁啊，亨利啊，咁啊，同高盛銀行啊捐咗呢個基金會達成協定啊，只要佢入一球或者奉獻一個助攻咧，高盛銀行就會呢個捐助基金會就會分別拿出5000蚊或者2500蚊幫助呢個非洲青年人對抗呢個艾滋病啊。 啊，咁總金額咧就去到15萬美金噶，可以最多去到。咁而家佢就入咗7個波，5次助攻，咁啊應該有。47,500蚊美金嘅，咁我哋就 即係太令人感動，真係 我就唔多感動嘅，就我啊覺得一個榜樣啦，即係同埋都為兩間球會啦建立一個好即係幾好嘅形象咁啦，咁就賺咗少少錢之後，咁之後其實都要使翻少少錢啦，咁雲家啲錢使咗喺邊咧？咁就首先就講一個比較青年軍啲嘅消息啦，咁 Meadow Park 就決定咗簽3年嘅借用合同㗎啦，咁即係嚟緊阿仙奴嘅 U21 啦、青年足總杯啦，甚至之後嘅青年歐洲賽，因為唔知參加官方版啦，定對 Next Gen 嘅關係，所以暫時未決定到，咁都會喺呢個球場嗰度踢3年㗎啦，咁換言言之，山下球場呢就已經成為咗歷史㗎啦。 退役咁 㗎啦，咁但係check 個地圖嚟講咧，其實咧Meadow Park係比山下球場更加近科爾嚟嘅，即係對於球隊嚟講可能會仲著數咗少少，係啦。咁嚟緊咧就仲要講埋啲錢使去邊啊嘛，咁雲家就真係犀利啊，請一個人去睇波添，真係呢個越南仔真係攞你命嘅。 喂，如果佢咁樣咧，會第日阿仙奴去親邊度都成棚人咁追住嘅咧，會唔會咁樣咧？係啦，會唔會咁樣咧？搏俾阿雲家睇中咁樣去遊獎杯咁樣？ 喂，咪住！喂，講起跑馬拉松，我哋恭喜阿武費殊先， 係 世界冠軍，好嘢好嘢。咁同埋都講埋個花邊先，就係佢完咗之後接受個訪問咧，你知唔知佢第一句問咩啊？ 阿仙奴打成点啊？ 佢完全冇为自己庆祝嘅感受，佢完全系问阿仙奴头先场波打成点啊？个结果点啊？即系呢一个人真系，我觉得即系如果佢考埋个大学文凭嘅话咧，嚟做一个体能教练，我真系绝对支持嘅。真系 到阵时90分钟好波噶啦，阿仙奴会到阵时。 喂，咁讲起教练就讲下苏金宝啦，即系苏金宝就喺上个月就 ESPN 就有消息。就話因為佢會投考呢個教練嘅牌照，咁就即將會嚟阿仙奴實習1年㗎啦。咁呢個消息就未獲得官方證實嘅，但係喺阿費林邦嘅 history 已經影相啊，已經啊， 就影嗰張相就同阿老蘇一齊。咁我諗件事呢都 八八九九啦 即係都開心嘅，開心嘅。 連文大叔個牌攞咗未啊？ 列文大叔個牌就未有消息喎、啊，啊呢、這個要查證啦，先真係。 同埋呢一樣嘢咧，我發覺咧，即係依好似依一兩年咧，好似多咗好多啲，例如老頭先講嘅老蘇啦，跟住阿列文大叔啦，跟住阿皮里斯啊嗰啲嘢一路一路咧循環咁樣，來唔時又翻下嚟，來唔時又翻下嚟。 做下大事啊咁啊， 跟住阿龍家寶又翻嚟、又唔知。是大善 是都是 但不過直情搬到我 的數是啦是啦是啦 是啦是啦大叔斯文柏魯亞甚至乎伊度都翻過嚟阿仙奴嘅， 即係前中後應， 係前中後應。 你話柏魯亞，你話柏魯亞， 但係隊波依然未有起色，真係好攞命。咁就，唉，我都唔知點樣轉去另一個話題好啦，真係，即係唯有用一句啊哈嚟到做介紹。 咩 嚇？ 咩嚇？ 即係啊哈呢一句嘢，大家如果有睇片嘅話咧，就知道我哋阿拇指哥啊，即係大陸叫佢做拇指哥，因為如果係啦，點解叫拇指哥咧？ 拇指姑娘 嗰啲嘢， 係 啦，咁點解佢叫拇指哥咧？就係因為其實大家睇佢任何訓練相啊、比賽相啊， 佢都仲喺倫敦玩嗰啲咧， 係啦，好多司機啦，咁就啊哈呢句嘢就真係已經變咗一個口頭禪咁噶啦。咁就 可惜啦，近排佢比赛状态麻麻地，入波之后冇得叫啊哈。 系啦系啦，琴晚嗰场即系我哋录音之前嗰晚就睇咗曼城啦。咁其实表现真系比阿 Giroud 比下去嘅。咁、一阵间先讲啦。咁再讲讲一个令到英国网友振奋嘅消息咧。就是阿沙格蘭太太啊，即係我哋好中意講啲新抱做啲咩噶嘛， 又貼相， 貼相都不特止，今次係親身接觸啊，頂你個肺！咁喺八月一號嗰日咧，就無啦啦就講咗個 Twitter 就話。咁就想舉行返一個比賽，咁就俾啲球迷參與。咁如果贏咗個獎品係咩呢？就係同阿沙太兩個就一齊睇一場阿仙奴嘅波。即係呢啲咪 鬼開始咗未啊？我想問。 即係你難怪沙格呢塊打得咁好啊！ 左腳都識射波。 哇！ 同埋嗰球真係 嚇親你。 嚇親！因為咁遠咁樣，整球遠距離都未好。 我想問接住係咩比賽？ 唔知 啊， 你想參加係咪？ 報名好啦， 或者係 個人邀請你去應援，都好，即係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唔係為一場波啊。 醉翁之意不在酒咁啊。咁另外嗱，咁講起酒咁，我都想揾啲甜品送下嘅。咁甜品呢一樣嘢，我交俾阿小柯南哥講。呢個真係 就話說某個中國奶製雪條生產商。就唔講名啦，就推咗一個冰工廠雪條， 就山楂味嘅。 係啦，咁個封面係邊個呢？就係啱啱嗰個啊哈普多斯基。 佢唔舉手指喎，佢五個人 大肯佢個封面唔係一個拇指嚟嘅。 唔好啊！ 你唔好食，佢有五隻手。 買奶嘢啊！大家 容易中伏啊！係 喎，咁 啲人好難。我唔知佢有冇拎到吸引。 唔係，可能佢食過，唔好奶嘢啦。 呢樣嘢就要揾有食唔食嗰啲去試下啦。 有食唔食嗰個，你會唔會去試咧？ 定係可能暗示 你俾北上啦你 又或者佢舉五隻手指叫你食。 喂，講真喎，如果有啲咩廠又見到呢個咧，食完不妨講出嚟。 佢爹 哋係點啊？真係 上市未先？ 上市嘅，依家上市。 上市都會影咗出嚟。 即係一翻嚟睇下有冇食先。 唉，交俾你啦呢個功課啊！ 有食唔食番外篇啊？ 數上。 跟住我驚。 阿 Kenneth 爸爸，你有咩事？我哋冇買保險啊！嗰啲嘢㗎，唔該。OK， 咁就講完啲咁開心嘅，繼續講埋啲開心嘢啦。咁阿藍絲個女朋友咧，就喺8月6號咧就表示就拎咗阿藍絲嗰隻訂婚戒指啦。 哦， 即係上次三集講結婚嘅時候就認證咗啦。咁就網上面啲評語就好壞參半嘅， 對佢女朋友， 你話對佢女朋友啊？ 佢啦，藍絲自己中意得啦，繼續貼到 壞添。我睇過啦，印象中真係冇貼過喎。 好似有嘅， 有。 咁又好普通啦，即係你拍埋其他好普通啦。 個樣佢感覺上比較大少少。即年紀感覺，感覺就係 唔 係好似咩？ 相對男士嘅年齡嚟講， 係都要講年一年啲。 好啦，咁跟住咧就講翻啲比較真係正式啲嘅嘢啦。咁就我啊專講偏門嘢，大家唔係唔知啦。咁啊講 U 廿一嘅一定。嗱，咁 U 廿一就原本8月13號就開 lift 噶啦，即係我哋預計會打風嗰日，亦都即係我哋出街之前嗰日啦。咁就但係曼聯大支嘢嘅關係咧，就延遲去到11月20號先打。 知唔知咩事？ 唔知都系曼联大支嘢啦。 O K， 曼联话乜就乜噶嘛呢段时间。 O K， 即系未叫定阿朗尼洛切预备组踢，未应承 到。系咯，未应承到，咁要11月20号先至落到嚟踢预备组嗰场。 哦， 咁冇办法啦，真系。咁就阿仙奴 U21 就改由8月18号开季对史笃城嘅，但系咧阿仙奴就屎忽痕，咁就8月13号嗰日咧就约咗高车士打就踢一场热身赛嘅。咁如果大家冇记得嘅话，今年转会市场我哋卖咗两个人俾高车士打噶，即系自由转会啦，唔系卖啦。咁就卖阿屈特啦，同埋阿伊斯蒙特就过咗去嘅。咁就即系换言之，好可能会系一对前辈嘅左路攻线就对呢班后辈嘅球员啦。咁呢一场波都值得大家睇嘅，因为 U21 讲真嚟讲，而家试紧两个新中坚。咁一個就嚟試訓嘅阿爾及利亞中堅，我唔識讀佢個名啦，B 字頭嘅，因為嗰啲非洲名我都唔識讀真係。咁另一個就係由巴塞隆拿加盟㗎啦。 哦，就係嗰、那個，就係之前講嗰、那個。 係啦，就之前講嗰、那個斯華。 係 啦，咁就都值得睇一睇嘅呢場波。咁應該就冇 live 㗎啦，但係大家睇精華咯。 嗯。 係咯，真係要睇一睇㗎啦，因為大家今年見到得17个正選嘅 關係，都不禁有啲擔心。 咁就係咯，睇一睇啦。咁就講開轉會嘅時候，咁就揾到個資料，咁就好過癮嘅。 係。 咁自從2012年十月開始咧，就有209个球員咧係同阿斯奴全部比 較。209個。 你話你話呢 砌到幾多隊波？ 但阿斯奴幾咁嘅口外咧？ 砌到幾多隊波？砌到成廿隊。 我想大家唔望嗰張 list， 然之後讀幾個名俾我聽啊！即係年年都傳噶啦，阿薩哥、 哥古夫、 哥古夫。真系难嚟啦，系咪啊？唉，真系 仲有晓姆斯啦，系咪啊？多唔特嗰个啦。 但系佢呢张表最过瘾嘅地方就系佢讲咗有三个灯雕嘅，有一个叫爷爷沙朗高，我嘅挚爱。 O K， 叫 Dan Cronny， 咁呢个就英格兰 U17嘅中场，如果冇记错，咁就维拉嗰边今年转过嚟，今年踢 一场咁预 备组比赛，讲下呢个好， 呢个好波啊，呢个睇过啲系。 跟住仲有阿蒙雷尔， 系啦，阿蒙雷尔， 咁就207、209个，咁 中咗三个， 六合彩好过六合彩啊，呢个机会率。 系嘅，我真系唯有咁答你啦，系嘅。 你真系正面啊，谂嘢。 真系，如果第时睇阿仙奴嘅转会，大家真系可以小心啲啦，真系。 即系全60个先中一个。 系啦。 即系睇完个 list 咧，都冇美斯份嘅。 又系喎。 系啦，咁即系210个 。210个。 唔好意思。咁呢个资料上面嘅错失，真系唔好意思，呢个真系。好啦，咁就小道消息就讲到咁上下，就跟住去正式嘅转会啦。咁转会方面就梗系有啦，谢云奴走咗啦。咁就、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其实卖走又得，卖走唔得、又都还可以接受啦。咁、始终我觉得基拿比或者伊斯菲特升上嚟都勉强可以顶替到谢云奴嘅位嘅，同埋都算系一个化算嘅一个取代啦。 价钱上你觉得如何合合理？即系大 概。嗱，价钱上面因为 M 太多版本啊，有一个就话690万磅加200万磅，有一个就 800万磅 就俾晒。咁、其实好乱啊，所以其实嗱，大家拎个中位数啦，咁当佢700万磅咁走咁。系咯，即系蚀少少，用呢两个表现又唔系话太差咁，即系当一个过客嚟讲几好。不过佢就冇得罪阿仙奴球 员。冇。 即系完咗、走咗之后都， 佢都话多谢啦，都话多谢我哋啦。 多谢啊，即系都系咯，即系我觉得， 好嚟好去啦， 系啱啊，好嚟好去啦，系咯。 讲翻就即系你话，我哋买翻嚟好似大概1000万多啲， 1100万磅到啦。 而家就即系大概700万、800万， 爽700啦， 系啦，抵玩噶啦，抵玩噶啦。 啱啊。做少少嘅话分俾大家听咧，即系球员买卖咧喺球会嘅入数方面咧就好神奇嘅。 系。 球员咧好似即系间公司嘅资产一样，买翻嚟嘅个价钱咧。是不會分攤的， 但是有一班是附加產， 即是譬如1400，今天將4年1200萬分攤，每年300萬 但賣出去嗰陣時咧就一筆過入帳。咁、所以阿仙奴過去嗰連續五年咧喺買賣組度咧都係正數，因為付出係比較收入少，仲要分攤付出，仲要分攤。 同埋有啲人未還完錢啊 嘛。係、哎。嗱，講完嗰個就係、是、係個 cash flow 嘅問題啦。即係你喺個帳面上，你係年年都係賺錢啦。依、這個係英超唯一一間球會係咁樣。 咁就講起啲附加產啦。咁有一個附加產咧，就賣咗去水晶宮嘅啦，應該。但係就應該冇轉會費嘅，因為就好似話解除合約。咁就查馬克咧喺。即係我哋對曼城嗰晚，其實佢有場波係水晶宮對拉素噶。咁賽後阿何路維就話已經簽咗阿查馬克㗎啦。咁就話簽咗一年，咁但係之後可能會延長咁啦。咁就查馬克就真係我覺得阿仙奴有少少負咗， 係嘥咗佢， 嘥咗，因為始終阿嗰攰嘢。 佢未係啊，復咗之前佢打得幾好噶嘛，查馬克係。 係啦，就係啦，時也命也， 真係時也命也啦。開頭十幾場都話好好㗎， 係。 咁我覺得入咗爺爺沙朗高入去都 OK 啊。啊 係啊係啊係啊！開節 目點都要講講。 咩 number 咁樣？ 廢嘅。 廿。 哇！我以為挑戰你喎，要你。 我唔緊要㗎，雙節第一年。我都係同埋 PK 噶，咁呢啲球員係要浸噶，我覺得冇所謂嘅， okay. 真係你而家話佢廢啫，到時候我就即係同我一樣咁後悔咧，對當年雙字係啦，即係我覺得就唔使錢嘅嘢買翻嚟試一試冇所謂，真係何況預備組裏面大把前鋒人選，雲家要試嘅周圍有得試， 而家佢係入一線隊入預備組， 一線隊 而家就即係得十幾個人， 不過就啱啱傷咗， 傷咗 有同阿老司機一樣小傷，小傷，所以 Man Buddy 嗰日咧就大家見到戴阿比華美倫。 我幾驚見到戴阿明，好驚！ 冷靜，十一月先出到，可能就養精蓄鋭對曼聯嗰場 U 廿一就 要翻啦。 真係唔使驚， 著皮鞋定著波鞋？ 嗰日係播全波衫出擊嘅， 係全波衫嘅。 即係你喺個圍欄嗰度見係見到曬出嚟咧，我哋係心寒嘅，因為見到得個咁少球員。 佢喺個著西裝打太嘅。 係咁就繼續講埋啲消息啦。咁阿恩尼斯就開到聲就話想外借。咁估計嚟講都應該喺一個月之內成事，但係我唔威呀喎。咁你咪預備咗，咪俾多啲阿貝連踢咯。啱啱做咗人係咪？咁防中方面咪俾阿卡馬拉或者梅加保踢咯，係咪？咁一線隊防中喺咁少人嘅情況之下，咁可能會賣㗎真係，唔係講笑。同埋琴日曼城之後嗰場比賽，阿雲家就俾人問阿古斯特和點樣啊？跟住雲家俾一個好絕妙嘅答案嘅話。啊！啲網路永遠都快過我喎。咁如果俾咗平時阿雲家會點答咧？ 邊個嚟嘅？ 古斯特王。 我知道古斯特王是誰。 古斯特王冇興趣，但係琴日就俾咗個比較新版本嘅回答。咁就比較希望。咁同埋阿佩雷斯都上場咗啦。即係大家可能對佢嘅表現就唔多滿意，但係我覺得如果用300万欧元嚟到買斷佢，其實。買一個咁嘅防空底事啊！ 咁佢都主力都唔係一線嘅，都唔係一線隊。 係咯，都應該打後備嗰啲啦，慢慢浸啦都 係。我尋日上網見到一個好絕妙嘅留言，就係話雲家叫布雷斯唔好踢得咁好，佢驚曼城搶咗。 呢個唔錯。如果係咁嘅，咁我幾驚藍絲會走。 藍絲呢啲咪唔醒目咯？ 真係唔醒目，真係唔醒目。咁就繼續講埋轉會，咁如果大家亞洲之行有留意下米基爾嘅話咧，就真係 轉得好啊！ 真 係，我對佢有啲，我對佢有啲寄望，但真係踢得唔係幾好，尤其是踢左閘位，真係麻麻地。 佢係即係一失波咧，個人冇曬信心。即係你打得唔好，啱啱後備上場，咁你即係唔穩陣就正常嘅。但係一失咗一球，或者俾人搶個波啊，俾人出咗次波咧，跟住佢係方寸大。 唔係，我好中意有人話佢係一個蘇格蘭型嘅中堅，即係清波， 大腳青啊！ 打蘇超一流，但係打英超麻麻地。咁我覺得就而家落英冠浸，其實都不失為一個好選擇啦。咁同埋米基爾佢最奇怪嘅地方就係佢將約得翻一年嘅啫。咁即係話外借埋呢一年之後，就好可能自由身走。除非佢好似阿費林幫個 case 咁， 借借下無啦啦翻嚟傾續嘅。 嗯， 如果唔係嘅話，就可能真係同佢 say goodbye 啦。咁迪佐羅大家預咗埋啦，即係我預計雲加一係改造沙格拿打中堅，一係就一係就買一個新嘅啦。即係嚟緊都唔擔心話對球隊一線嘅嘢，主要都係擔心個板凳方面唔夠 好 嘅等等啫。 板凳連人數都唔夠啦，冇啦質素啦。 大家就唔使擔心，因為之前話我借用咗個咩試訓兩日發掘嗰個中場咧，咁琴日已經翻翻去佢自己對球隊打正選啦， 即係炒咗咯。 換言之就即係放棄咗人 非常之好啊。 咁就嚟緊就好想睇下佩雷斯真係入唔入到廠啊。因為琴日一完咗場比賽之後就講到咩咩買斷咩七成擁有權又話 七成買貨七成擁有權， 好鬼亂好鬼亂， 買佢雙腳翻嚟咯。 咁就睇一睇， 買咗個頭箍就可能。 佢幾型喎，頭箍戴住。 謝雲豪都有頭箍噶， 咪有個網友 出。好咁啊！我用个好啲嘅吓， 有啲似皮里斯， 皮皮都有个头箍嘅， 个名都似， 系个名都似埋你个头箍似，好笑，因为呢个。 即系我幻想唔到皮里斯打防中咯。O K， 咁就转会大概就讲到咁，即系嚟紧剩翻嘅勇员，剩翻朴主明同埋芬特兰嘅啫。咁就唉，即系好啦，唔讲啦，咁就直接入翻去 topic 就讲热身赛啦。咁熱身賽方面，咁一開始我又唔會講啲大路嘢，又係開始講小路嘢 U21。但係先教一教大家睇阿仙奴嘅熱身賽先。熱身賽裏面嘅 U21， 大家就唔好期望真係 U21 嚟嘅，因為就其實係 U21 加 U18， 甚至加埋 U16 嘅聯隊嚟嘅。因為點解咁講呢？因為大家知道，自從亞洲之行開始，雲加都會稱走部分精U21 嘅精英就去亞洲之行嘅。咁所以基本上呢預備組即係我哋所講呢個聯隊裏面嘅人腳呢都唔係話所謂精英嗰批嚟嘅。咁所以就大家唔好寄望咁多，主要睇都係睇佢哋踢成點啊咁嘅啫，就唔好期望佢哋會升上一隊啦。咁今年就有個特別 case， 咁我之前就講過好希望啊恩尼斯會跟嚟亞洲啦，但係就非常之不幸啦，咁佢嗰段時間就受傷，咁冇辦法啦，就坐陣翻 U21 啦，就留翻喺英國本土。咁就第一場，咁就7月12號，咁就對修頓聯嘅。咁就先講講個名單先，咁就有啊利維魯夫。咁呢個就門將嚟嘅， 馬其頓嗰、那個， 啊、 大家以為， 就係上年就一日傳咗咁耐， 係啦，跟住就係一個嚟史里文就中堅嚟嘅，咁呢一個咧就嚟自德國哈化柏林嘅，咁跟住有烏地就好似係左右閘都得嘅，不過就好屎嗰個啦，跟住呢個要講啦，隊長希頓， 史波拉斯， 希頓我記得第一、第二集節目都講過噶啦。咁就話佢自己自稱自己係新史基拉斯， 唔係自稱， 都係話自己勁過史基拉斯， 唔係喎，好謙虛啦。 咁果然佢踢出嚟嘅表現咧，係的確好史基拉斯。咁跟住嚟緊咧，就有一個叫法根，咁就呢個就原本解咗約，但係因為中堅唔夠用嘅關係，夾硬簽翻嗰個啦。咁就有一個多利信，多利信就係多面手嚟嘅後防，咁就 U18 打就突然間稱咗上嚟。咁另一個就叫 Midland Niles。咁呢個就好似係右翼嚟嘅，如果冇記錯，咁就個表現 OK 嘅，但係都 U18 暫時來季 U21 都未必有機會見到佢啦。咁啊，即比列文、啊 Jeffrey 都喺度嘅。咁另外呢個要重點講講啦。啊 Dan Corney， 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個英格蘭 U17 嗰個咧， 維 拉轉過嚟嗰個咧，就已經入選咗下場英格蘭 U17 嘅大軍㗎啦。咁同埋喺第一場波裏面咧。就其實基本上已經有間有助攻啊，有兩個添啊。第十四分鐘啦，就有一個罰球啊，佢搏到嘅。第四十一分鐘就佢傳咗俾阿積比啊，後上射門就搞掂咗。咁呢一場波咧就阿仙奴贏4-3，大家就可以預視到預備咗個後防咧。系真系、 都几性感 嘅， 都几性感嘅， 好性感着晒渔网丝袜嘅，系啦。咁就啊，不过呢一场波都有几个重点嘅。咁啊，希顿就好过瘾啦。咁佢原本就打中坚系咪？咁上半场就变咗打防中。 下半場仲過癮，變咗風中， 越推越前喎、 啊。越推越前，越推越前。 如果有加時踢中鋒， 你諗下史基拉斯踢攻中嘅感覺係幾咁？ 即係安力基咁樣，又係乜鬼嘢臭？咩中堅又打埋咁樣，推下拉下拉下咁樣。 好啦，咁都要講講後備啦。後備嚟講，咁就阿保定喺度啦，呢、這個就極度廢嘅，同埋亦都傳聞阿仙奴解咗約㗎啦，同佢。 嗯。 咁嚟緊啊，仲有威靈頓斯華呢個要講啦。巴西翻咗嚟，咁第一場波踢呢個踢後備嘅，不過就啱啱都好似外借咗去英西越啦。不過外借唔知係外借一季定半季，因為據聞咧，佢踢多半年西越就好似拎到個工作證翻嚟踢 U21， 所以暫時咧都未知道阿威靈頓斯華點嘅。但係佢喺 Twitter 嗰度就好自信，話自己好快會著翻呢一件阿仙奴衫噶啦。佢好有自信嘅。 佢咪打左翼噶？ 佢打左翼噶，打左翼。同埋佢一陣我再講到之後啲熱身賽，佢係有表現嘅。即係我覺得如果講預備咗 U21， 大家今年見到嘅新秀裏面，即係阿波嘛，嗰扎咧，唔好忽略咗威靈頓斯華，因為威靈頓斯華佢潛質股嚟嘅，都係可能要慢慢浸嘅。即係唔好話嘥咗呢個。咁同埋嚟緊都仲有個新嘅喺呢一場比賽裏面出咗，就 U18 嘅前鋒，咁啊謝美魯 Rego。咁呢一個咧就喺瑞士試訓過嚟嘅，啊唔係瑞典，唔好意思，瑞典試訓過嚟，咁就第一場波咧，咁都有上場嘅應該，咁都 OK 嘅，咁就個表現都嗰陣時，我記得第二日上 Twitter 咧，好多人讚佢噶，即係我覺得嚟緊U21 U18 走咗咁多個前鋒入翻佢嚟講咧。O K 啊，唔錯，真係唔錯，唔使錢嘅嘢，我係覺得，即係我唔好似阿史蒂芬咁一味就話爺爺沙朗高廢嘅，即係我覺得爺爺沙朗高係絕對有提升嘅空間，同埋就算之後你賣翻出去都抵啦，講真，係咪？咁就第一場好悶嘅 U 廿一講完啦，咁就先講翻啲大家熟悉啲嘅，咁就開始到正式嘅亞洲之行開始啦，咁就印尼越南。呢兩場波咧，咁我就想一齊講。咁而家就話第一節時間夠，咁我哋就繼續翻翻去有食唔食啊？定完咗？你哋中意？ 食下雪條先啦。 食下雪條先啦。咁 OK， 咁完第一節先啦。預備一二三，完。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